人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。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这些缘尽成岁月无情的连接。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这一生有你

be your friend. No.